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9章就业指导第115集。 我刚才在考虑波特先生是否具备一名奥罗所需要的气质呢？ 乌姆里奇教授用甜甜的声音说。 是吗？ 麦格教授高傲地说。 听我说，波特。 他继续往下说，就好像根本没有被打断似的。 如果你真有这个抱负，我建议你集中精力，让你的变形术和魔药学达到标准。我看到近两年弗里维教授给你的成绩在及格和良之间，看来你的魔咒学还符合要求。至于黑魔法防御术，你的成绩一向很好，特别是卢平教授认为你。你真的不想喝点止咳药水吗，多洛雷斯？ 啊，不必了，谢谢你，米勒娃。 乌姆里奇教授假笑着说，他刚才发出了一声更加响亮的咳嗽。 我只是担心你恐怕没有看到哈利最近的黑魔法防御术的成绩。我相信我塞了一张纸条。 什么？是这东西吗？ 麦格教授用反感的语气说，从哈利的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羊皮纸，他扫了一眼，微微扬起了眉毛。他没做评论，又把它放回了档案夹里。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波特，卢平教授认为你在这门课上表现出了出色的才能。对于成为一名奥罗， 你没有看懂我的纸条吗，米勒娃？ 乌姆里奇教授用甜腻腻的声音问。他居然忘记了咳嗽。 当然看懂了， 麦格教授说，他牙齿咬得真紧，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闷了。 那就好，我只是感到困惑，我恐怕不能理解你怎么能给波特先生不切实际的希望。 不切实际的希望？ 麦格教授重复了一遍，仍然不肯回头看看乌姆里奇教授。 他在黑魔法防御术的所有考试中都拿到了高分。 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对你提出异议，米勒娃。你从我的纸条上可以看出，哈利在我班上的成绩很糟糕。 我应该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些。 麦格教授说，终于回过头，直视着乌姆里奇的眼睛。 在每一位称职的老师安排的所有黑魔法防御术考试中，他都拿到了高分。 乌姆里奇教授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灯泡突然爆掉了一样。他靠回到椅背上，在写字板上翻过一页，开始速度很快地写着什么，一对骨突的眼睛左右转动。麦格教授转向哈利，他的鼻翼翕动，眼睛里冒着怒火。 还有什么问题吗，波特？ 有， 哈利说。 如果 NEWT 考试的成绩够了，魔法部会做什么样的性格和才能测试呢？ 是这样，你需要在承受压力方面展示出良好的反应能力。 麦格教授说。 还有毅力和献身精神，因为奥罗培训还需要三年时间，更不用说非常高超的防御术实践技巧。这意味着离开学校之后还要学习很多东西，因此除非你有心理准备。 我认为你还会发现， 乌姆里奇说，现在他的语气变得很冷了。 魔法部要调查那些申请成为奥罗的人的记录，违法记录。 除非你有心理准备，在离开霍格沃茨后还要参加更多的考试，不然你真的应该考虑考虑别的。 这就意味着这个男孩成为奥罗的希望，就像邓布利多重返这所学校的希望一样。 那就希望很大了， 麦格教授说。 波特有违法记录， 乌姆里奇大声说。 对波特的所有指控都已澄清， 麦格的声音比他的还大。乌姆里奇教授站了起来，他个子太矮了，站起来和坐着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他原先那副假惺惺的大惊小怪的做派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愤恨，这使得他那张皮肉松弛的胖脸显得特别狰狞可怕。 沃特绝对没有可能成为奥罗。 麦格教授也站了起来，而他的这个举动就很有威慑力了。他和乌姆里奇教授站在一起，明显高出了许多。 波特， 他说，声音清脆响亮， 我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奥罗，哪怕这是我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哪怕需要我每天晚上给你补课，我也会保证你获得需要的成绩。 魔法部部长绝对不会雇佣哈利波特。 乌姆里奇恼羞成怒地提高了声音， 等到波特准备加入时，魔法部也该换部长了。 麦格教授嚷道。乌姆里奇教授尖叫起来，用一根粗短的手指指着麦格。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当然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米勒娃麦格？你想要阿布斯邓布利多取代康奈利福吉，你想坐到我的位置上，是不是？魔法部高级副部长兼校长， 真是胡言乱语。 麦格教授极端蔑视地说。 波特，我们的就业咨询结束了。 哈利把书包甩上肩头，没敢看乌姆里奇教授一眼，冲出了办公室。他在走廊里飞跑，一路都能听见乌姆里奇和麦格教授还在互相嚷嚷。这天下午，乌姆里奇教授大步走进黑魔法防御术的课堂时，仍然气喘吁吁，就好像刚刚参加完赛跑。 哈利，我希望你慎重考虑过了你打算做的事情。 赫敏小声说。这时他们把课本翻到了第34章，非报复手段和谈判。 看上去乌姆里奇的情绪已经很糟糕了。 乌姆里奇不时朝哈利投来愤怒的目光。哈利一直低着脑袋盯着魔法防御理论，但他的眼睛是失神的，心里在思索。他可以想象出，如果他擅自闯入乌姆里奇教授办公室时被抓住，麦格教授会有什么反应。就在几小时前，他还为哈利做了担保，他完全可以返回格兰芬多塔楼，希望在暑假某个时候有机会跟小天狼星打听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一幕。然而一想起要采取这种理智的行为，他就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而且还有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已经在策划着打掩护了，更不用说小天狼星给他的那把刀子，此刻就放在他的书包里，跟他父亲的那件旧隐形衣在一起。可是万一他被抓住。 为了让你留在学校，邓布利多做出了牺牲，哈利。 赫敏小声说。他把课本举起来挡住脸，不让乌姆里奇看见。 如果你今天被赶出学校，他的牺牲就白费了。 他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努力忍受那段记忆，他父亲20多年前一个夏天做的事情。接着他想起了小天狼星在楼上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炉火里。 你不如我想的那样像你父亲。对詹姆来说，只有冒险才有乐趣。 然而他还愿意像他父亲吗？ 哈利，别干了，求求你别干了。 下课铃响起时，赫敏用苦恼的声音说。哈利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恩似乎拿定主意不发表意见，不提出忠告，他躲着不看哈利，但每当赫敏又开口劝说哈利时，他会轻声说一句， 你歇歇吧好吗，他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离开教室时，哈利的心跳得很快，他顺着走廊走到一半，就听到远处传来了确凿无疑的打掩护的声音，尖叫声和大喊声在上面什么地方回荡着。哈利周围，从教室里出来的人们都停下脚步，忧心忡忡地抬头望着天花板。乌姆里奇拼命摆动着两条短腿，从教室里冲了出来。他抽出魔杖，朝另一个方向奔了过去。要么现在行动，要么就没机会了。 哈利，求求你！ 赫敏无力地央求道，可是他的主意已定。他把书包稳稳地背在肩上，在人群中撒腿奔跑。此刻人们都匆匆地朝相反的方向奔去，想看看塔楼东侧闹出了什么风波。哈利来到乌姆里奇办公室所在的走廊，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他冲到一套巨大的铠甲后面， 铠甲的头盔吱吱嘎嘎地转过来望着他。哈利打开书包，掏出小天狼星的刀子，把隐形衣披在身上，然后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铠甲后面溜出来，顺着走廊来到乌姆里奇办公室的门前。他把魔法刀塞进门缝，轻轻地上下移动，然后拔了出来。随着咔嗒一声轻响，门开了。他猫腰闪进办公室，迅速关上身后的门，环顾着四周。唯一有动静的是那些难看的猫，它们仍旧在那几把被没收的扫帚上方的盘子里嬉笑打闹。哈利脱掉隐形衣，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壁炉前，几秒钟就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亮闪闪的飞鹿粉。他蹲在空荡荡的炉栅前，双手在颤抖。他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不过他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他把脑袋钻进壁炉，捻起一大撮粉末，丢进下面一堆整整齐齐的木头上。顿时，木头爆出了艳绿色的火苗。 格里木广场十二号， 哈利响亮清晰地说。这是他体验过的最奇怪的感觉之一。当然了，他以前也通过飞鹿粉旅行过，但那时他的整个身体都在火焰中一圈圈地旋转，在遍布全国的巫师壁炉网络中穿行。这次他的膝盖还稳稳地跪在乌姆里奇办公室冰冷的地面上，只有他的脑袋在艳绿色的火苗中飞转。旋转猛地停止，就像开始时那样突然。哈利觉得很难受，就像脑袋上裹着一条特别闷热的围巾。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从厨房的壁炉里往外看着一张木头长桌，桌旁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研究一张羊皮纸。 小天狼星， 那人惊跳起来，环顾四周。他不是小天狼星，是卢平。 啊，哈利， 他说，看上去完全惊呆了。 你怎么出什么事了？一切都好吗？ 都好， 哈利说。 我只是想知道，我只想跟小天狼星谈谈。 我去叫他。 卢平说着站了起来，仍然一脸迷惑。 他到楼上去找克利切了，克利切好像又躲在阁楼里了。 哈利看见卢平匆匆走出了厨房，现在除了椅子和桌腿，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他不明白小天狼星为什么从没提到过透过炉火说话有多么难受。他的膝盖在乌姆里奇办公室坚硬的石头地面上跪得太久，已经开始发痛。片刻之后，卢平回来了，身后跟着小天狼星。 怎么了？ 小天狼星急切地问，一边拂去挡住眼睛的长长黑发，扑通跪在炉火前的地上，让自己跟哈利处在同样高度。卢平也跪了下来，神情十分担忧。 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不， 哈利说， 不是那样的事，我只是想谈谈我爸爸。 他们交换了一个十分惊奇的目光，可是哈利没有时间感到尴尬或难为情了。他的膝盖疼得越来越厉害，而且他猜想双胞胎替他打掩护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钟，乔治只给了他20分钟。于是他直奔主题，立刻说起了他在冥想盆里看见的那段往事。